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大学子吴谢宇弑母，一审被判死刑。昨天0点到24点，全国新增确诊病例26例，其中呢本土病例3例。今天北京地铁环球度假区站投入使用。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上午，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北大弑母案被告人吴谢宇故意杀人、诈骗、买卖身份证件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以被告人吴谢宇犯故意杀人罪、诈骗罪、买卖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03000元。今天，原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彭波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呢，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彭波作出了逮捕的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昨天0点到24点，31个省、4个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6例，其中呢，境外输入病例23例，广东9例，云南7例，上海3例，天津1例，辽宁1例，浙江1例，福建1例，本土病例3例都在云南，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为了配合北京环球度假区内部的压力测试，今天北京地铁环球度假区站投入使用。同时呢，北京公交集团2条线路延长运行范围。本台记者宗小畅进行了实地探访。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他。小畅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 嗯，公交出行方面你有哪些体验呢？来介绍一下。 今天早上呢，我先是来到了环球度假区洛克区4号站台，一辆开往地铁鹿城站方向的 T116 路公交车呢从这里发出，在旁边不远处的6号站台呢就是公交589路的站台。那么从今天首车起呢，北京公交589路、 T116路延长运营范围，服务环球度假区周边的公交出行需求。特别是 T116路呢，将城市副中心办公区、大运河森林公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和环球影城呢进行了交通的串联。环球度假区站的公交站台呢位置是非常方便的，从公交站向东不到150米呢就是园区的一个测温和安检口，游客通过这里以后呢可以乘坐电梯到达环球影城的这个城市大道。那么我从环球度假区地铁站的南广场出来呢，步行到公交站台大约是用了7分钟的时间。主持人， 嗯，那么地铁环球度假区站都有哪些特点呢？ 今天呢，北京地铁环球度假区站也是投入运营，前往环球度假区的游客呢可以乘坐地铁7号线和8通线，在这站下车，从 BCD 出站口最快呢步行大约7分钟的时间，是可以到达环球影城城市大道的入口安检处的。这座车站呢是以梦幻为主题，融入了水墨画的中国装饰特色，同时呢也是国内第一座地景式的地铁车站。可以看到采光是非常的通透，钢结构屋顶的种植区呢达到了10000多平方米。车站呢也是设置了双岛式的站台，在两边的站台呢都设有第3卫生间和母婴室，方便游客使用。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小畅的介绍，再见。 好的，再见。 再来关注一下，12岁到17岁青少年是当前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的重中之重。自7月中下旬全面启动以来，截至昨天，丰台区已经累计接种该年龄段人群4.51万人，5.72万剂次。预计9月底之前呢，将会完成全程的接种。那么，今天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就来到了丰台区南苑街道精良月谷家园疫苗接种点进行采访。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他。进清，你好。 你好，佳驰，听众朋友好。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疫苗接种情况怎么样呢？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精良月谷家园的疫苗接种点。那么前来接种疫苗的学生呢，正在有序的排队，在入口处出示这个健康码，测量体温之后进行接种。刚刚我采访一位家长，他说 接到打第二针的通知的时候就赶紧过来接种了，让孩子在开学前打完两针疫苗，那么全家就齐了。我看到在大厅这个接种疫苗的点位旁边呢，还摆了一张桌子，上面放了很多含糖的饮料，还有面包、巧克力。工作人员说呢，说担心有的孩子没有吃早饭或者是紧张，给他们准备了这些小零食。那么现场呢，虽然人比较多，但是我觉得很有秩序，比起之前采访的这些成人接种疫苗的场面，多了很多温馨的感觉。我之前会觉得这些青少年接种疫苗会有紧张，但是我看到他们每个人还都挺兴奋的。那么为了做好12到17岁人群这个疫苗接种工作呢，丰台区教委在每个疫苗接种点都派了叫驻点科长来进行现场的协调，联动区疾控还有属地街道和学校服务，保障学生能够快速安全有序的进行接种。那么同时呢，为了避免聚集和等待时间过长，区教委呢按照年级班级分批次错峰组织学生来接种，全力服务保障好这个接种工作。我刚刚了解到的数据呢，截止到昨天，整个丰台区教育系统所属的初中、高中、职业高中已经有近30,000名12到17岁的在校生接种过新冠疫苗，接种率呢达到97.7%。那么从7月中下旬全面启动，截止到昨天呢，丰台区已经累计接种这个年龄段人群是4.51万人，5.72万剂次。那么预计9月底前呢，将完成全程的接种。夏池， 好的，感谢今天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的空气质量指数19，一级优。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5.0，道路是轻度拥堵。那么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由立新为您带来的话里话外。 北京福彩3D 游戏1200万元派奖活动盛大开启，8月23日开始，单选固定派奖奖金提高，组选最高奖金翻番，另有3D 满额赠票活动，详情请进店咨询或关注京福精彩订阅号。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以上为广告时间。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 哇哦，大衣打折了，好喜欢啊，买！ 今天全场满减， 太划算了，买！ 买！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追逐着光的方向，扬帆起航。